最后解不开枷锁，只有我怎么执着。如今你对我如此冷漠，难道没有话再对我说？可怜当初付出那么多，却换回整夜孤守寂寞。泪水一点点把我吞没，难道你真的没有爱过？如果这是你给的结果，爱就像是一个泡沫。如果真的没有在乎过，那么爱我为什么？为何要骗我感情好脆弱？爱你那么多还要伤害我？如果忘了我这样就会解脱，我会一个人好好生活。为何要骗我真的好难过？你给的承诺是我错，那我承受结果，不会再祈求重新来过。爱错就爱错，就会解脱，我会一个人好好生活。